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首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日本。日本国会每通过一项开放性法案都会经历一番战争。今年的12月8号凌晨，日本议会围绕着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正案展开了激烈交锋，最终法案顺利通过了。这一法案旨在为日本扩大引进外国人才，来缓解日本国内老龄化少子化造成的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现实。那么这一法案和日本过去实行的引入外来劳力的法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说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突破之举呢？节目中我们将连线在日媒体人为大家来进行解读。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众所周知，日本饱受老龄化少子化的长期困扰，因此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日本就共同设立了一个日本国际研修协力机构。这个机构专门负责指导外国人研修生的接收工作。而这里所用的研修生，表面看来呢，是让外国人来日本学习劳动技能，而实际上就是引入不足的劳动力。而实行了快20年的外国人技能实习生制度呢，在日本社会也是饱受诟病。现存的外国人技能实施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劳动者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恶劣等等。而在新修订的法案中则是明确规定，今后接纳外国劳动者的日本企业、机构等等需要支付和日本人同等薪酬，雇用协议必须满足一定标准，企业以直接雇用为原则，给予了外国劳动力更好的劳动保证。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在日本东京的日本中文导报主编杨文凯先生，请他就通过的这一法案为我们进行解读。 那么他劳动力引进日本呢，就是开放单纯劳动力，他设立了两种这个新的在留资格。第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满足一定技能水平就可以从事行业。那么这个允许这个外国劳动力啊本人呢、啊、可以在日本居留5年。那么第二种资格呢，就是说这个需要熟练的技能才能从事的行业，还可以带家属这个居住生活。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允许更新在留资格。那么基本上呢，它这个新的在留资格啊，将覆盖这个日本现在紧缺的这个介护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老年护理啊，建筑、农业、餐饮等多个行业。 现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前啊，这些外国劳动力在日本他们工作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前呢，就是说日本有一个技能实习制度啊。那么其实呢，它是一个变相的这个引进劳动力的一个方法。它在实行过程当中啊，出了很多问题，这个工资待遇啊、劳动的环境啊、这个劳动力的人权呢、啊，还有劳动力强度太大。那么这个很多问题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技能实习制度啊，就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希望日本政府啊，希望通过这个设定一个新的这个制度啊，来改变以前的这个状况。 通过这个法案哈，它的这个迫切性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以前的技能实习制度，日本是羞羞答答的，让外国人来进行技能实习，它没有明确说是引进外国劳动力，更没有明确说引进外国人的单纯劳动力。那么一个呢，就是他现在扩大老年人就业，第二个呢，就是说扩大女性就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引进外国劳动力，那第四个呢，就提高劳动生产率了，进行技术革新。引进外国人劳动力啊，是他这个缓解这个老龄少子化、劳动力不足的这个巨大缺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您提到的时候用了羞羞答答这个形容词哈，是说过去对于引进外劳方面是羞羞答答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呢？ 这个心理就是说，因为日本呢，它这个大和民族啊，还是一个单一民族，比较保守，就是比较保守。那么以前呢，就它这个通过技能实习制度啊，它没有明确说我是引进外国劳动力，那么更没有承认它是一个移民国家。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它呢，就是承认了 引进外国单纯劳动力，就是开始了走出了这一步。但是呢，是不是成为一个移民国家呢？他现在还没有明言。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如果跨出了这个第一步以后啊，然后呢，随着情况的发展呢，那他像第二步、第三步继续发展呢，也是有可能的，就是。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当这个法案通过正式实行之后，对于日本无论是引进海外的普通劳动力和高技术人才，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吸引呢？因为他们有了更好的一个法律呀、签证啊、政策的保证呢？ 那么这个应该是可以值得期待的。那么明年四月份，他的法案通过以后啊，明年四月份啊，就是要正式实施。就是执政党来说，做政府来说啊，那么在法案通过以后呢，他说还会有很多这个相关的条例啊出台，就是说，那么对于保障这个外国单纯劳动力啊，在日本工作，我对他们的这个境况啊、工资待遇啊，包括人权呢、应该这方面会相较以前呢会有所提高，就是说，那么日本他这个国家呢，因为一直以来呢，他相对比较保守，但是安倍上台以来呢，就是整个的他这个对于人口流动啊，这个开放的步子比较大。一个呢就是说观光立国，就是他这个旅游啊，那今年也突破3000万，那么他估计到2020年呢，就是要达到4000万，那么这样呢，就日本可以进入世界前10的这个旅游大国。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外国劳动力的引进。那么其实呢，这个在 OECD 国家里面呢，其实说日本呢，就是说超过1年以上滞在的这个外国人呢，已经是排在第4位。那么从实际上来讲呢，就是说他这个引进的力度还是很大的。 好，感谢在日本东京的中文导报主编杨文凯先生就日本通过新的引入外国劳动力的法案与我们所做的连线。据杨文凯介绍，日本主流媒体纷纷认为，这一时刻通过这一法案呢，对于日本社会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对于在老龄化、少子化社会潮流中错失了数次调整人口政策机会的日本社会来说，冗长的讨论已经是无济于事，只有跨出第一步才能判断出第二步的方向。这就是迅速开放外国人劳力政策的现实意义。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在俄罗斯百姓的餐桌上，鱼子酱是每天不可少的。虽然在有些国家呢，他们是昂贵的西餐原料，但在俄罗斯却是百姓的日常食物。13世纪的时候，鱼子酱在俄罗斯还是渔家的粗菜，但自从传入欧洲，特别是法国，经过皇室的发扬光大之后呢，成为了比黄金卖得更贵的美食精品。顶级的鱼子酱如今的售价可以每公斤超过2万美元，还不包括那些通过特殊渠道才能够捕获到的真正的野生鲟鱼鱼子酱。而全球公认的最好的鱼子酱是出产于里海的伏尔加河口。野生鱼子酱价格高昂，而今百姓吃的呢，多数都是养殖场的鱼子酱。据俄罗斯媒体报道，2018年末，由于产量增加，俄罗斯的红鱼子酱的批发价格下降了一半，不过零售价格却非常坚挺。这背后凸显的是市场以及餐饮行业对于俄罗斯鱼子酱及其料理的强烈需求。好，我们来听报道。 据俄罗斯渔业局局长伊利亚·谢斯塔科夫介绍，今年红鱼子酱的批发价格下降，是因为鲑鱼的捕获量创下纪录。今年俄罗斯的太平洋鲑鱼的产量超过67.7万吨，几乎是2017年的2倍。谢斯塔科夫称，基于渔业机构的努力，产卵率上升，加之监管协调、取消漂网捕鱼等措施，才有了这样的结果。不过零售店内的红鱼子酱价格却不比去年低。去年红鱼子酱的价格是每千克5000到6000卢布，约合520到620元人民币。今年的价格不会下降，而且新年前还会上涨。鱼子酱是西方餐饮中的珍贵食材，在俄罗斯，人们通常将鱼子酱抹在白面包或者小圆煎饼上，配上一杯伏特加或者加入沙拉中食用。俄罗斯附近海域拥有优质的鱼类资源，也使得这里产出的鱼子酱具有独特的风味，远销海外。俄动植物检验检疫局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11月，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出口红鱼子已经达到4244.9吨，包括冷冻无盐鱼子和腌制鲑鱼鱼子，而2017年的出口量为2951吨。 从种类构成来看，出口量最大的是冷冻粉红鲑鱼子，这些鱼子主要出口到韩国、日本和中国，出口量分别为3192.5吨、1007吨和44.7吨。2018年出口增长主要是对韩出口增长，2017年对韩出口鲑鱼鱼子1847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叙利亚。从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整整经历了8个年头了，但是距离真正的和平呢，仍是一个未知数。虽然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悲伤和痛苦，但乱世出英雄。最近一位叙利亚的王牌女将军呢，令世界瞩目。正是这位女将军指挥了叙利亚政府军夺回伊德利卜的战役。而在当今的叙利亚，有女将军、女战士在前线沙场作战，也有很多女性呢在后方继续坚持着自己的梦想。最近在英国伦敦的一个集市上，就出现了很多非常可爱、造型别致的毛线娃娃，他们的编织者都来自叙利亚。他们希望这些巧手编织的毛线娃娃能够把叙利亚女性对生活的美好期望传递给全世界，也希望呢通过出售这些毛线娃娃所获得的金额能助他们实现自己的一份梦想。好，一起来了解这个新闻。 在英国伦敦切尔西的老市政厅里，正在举行一个圣诞集市，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最引人注意的，或许就是这个摆满玩偶、针织帽等手工编织品的摊位了。这些手工编织品正是出自这群叙利亚女性之手，她们独自带着孩子搬迁到土耳其生活。一开始由于缺乏工作技能，她们难以在当地站稳脚跟，直到在一家非盈利性社会组织的帮助下，她们开始使用针线，在闲暇时编织一些玩偶和服饰。编织的成品会运往英国等欧洲国家售卖。这些编织品工艺精巧，颜色俏丽，一个编织玩偶能卖到20英镑，约合人民币262元。 I found it lik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make a little money because I'm here with my only child, and nobody supporting us except me. I'm the one who is working. 由于手工编织对工作地点没有要求，他们可以在家完成，这样可以在照顾孩子的同时有些收入补贴家用。更为重要的是，这项工作慢慢让他们在当地立足，逐渐忘记战争的伤痛，找到对生活的希望。马纳尔是他们中最小的一员，今年18岁，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翻译。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前些年一部小说《马语者》风靡中文世界，根据他改编的好莱坞电影《马语者》呢，也在全世界大获成功。人们由此认识了马这个独特的动物，它不光是干活的好手，同时也可以和人进行一种独特的心灵沟通。在加拿大就有相关的青少年工作者，他们发现孩子骑马不光能够健身，更能够通过与马的沟通治愈那些问题青少年的心灵问题。好了，下面就一起走进加拿大的几个牧场，来看看马和孩子们之间是如何来进行互动沟通，成为他们心灵的好伙伴。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离开多伦多这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往西北方向走一会儿，就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和绿草如茵的草场美景。草场上的高头大马告诉人们，已经来到了 Javel View 农场。这个农场的高头大马可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是从皇家骑警音乐马术表演队退役的训练有素的战马。这些高头大马在皇家骑警服役时，擅长跟着音乐的节拍和警官的口令，或者步伐一致的走队列，或者是显示单骑马术。退役后，他们在 Joel Ville 农场成为问题青少年的心理咨询马，帮助他们重新走上人生轨道。 Look up, don't look down. You always have to take charge for the first. Excellent, excellent. Because if you don't take charge. These kids have experienced a lot of judgment. They've experienced a lot of difficulty in the regular world being successful on any level. You know, and this just changes that for them. Joelleville 农场的 Alan Donnie 不但是马术爱好者，而且是有30年帮助问题青少年经验的社会工作者。他发现马匹，特别是皇家骑警马术队的退役马匹，具有很强的帮助青少年治愈心理问题的能力。他从2001年开始提供为期10个星期的骑马养马培训项目，目的是通过与马匹的亲密接触，帮助问题青少年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青少年来自青少年帮助中心 U-Style Treatment Center。Alan Donnie 告诉新来的一批6位青少年说，进了农场就要把心头的烦恼事情抛开，不要带着情绪去接触马匹，因为马匹能够敏锐地感觉到你的烦恼、焦虑和气愤情绪。这些青少年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比如焦虑症、自残、自杀倾向等等。Alan Donnie 指出，参加他心理治疗项目的问题青少年基本上都没有接触过马匹，所以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自信心。面对高头大马，没有点自信心是不敢接触这些庞然大物的。Alan Donnie 能够得到皇家骑警音乐马术表演队的退役战马，与多伦多警官 Terry Russell 有很大的关系。Terry Russell 在参观 Alan Donnie 帮助问题青少年的培训项目时，得知他一直想得到皇家骑警马术表演队的退役战马，而恰巧 Terry Russell 警官曾经在皇家骑警马术表演队工作过。他给自己的老上级打了电话，正好皇家骑警马术表演队也有马匹，由于上了年纪需要退役，结果这些高头大马就来到了 Alan Donnie 的农场，成为帮助问题青少年的心理咨询马。 Talk to each other out there, work as a team, go around your cones, come up at A.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ese horses, they take care of these kids and they don't run off and they don't buck the child off the horse. And I think they really enjoy helping the kids. Terry Russo 警官也成了 Alan Donnie 农场帮助问题青少年的义工，抽时间教授青少年一些音乐马术的技巧。18岁的姑娘 Alison Guzman 已经是第二次来到 Alan Donnie 的农场参加心理治疗项目，这倒不是因为第一次治疗的效果不好，而是相反，效果好的她要第二次参加这个项目。Alison Guzman 从12岁开始就离开家庭，2年后进了问题少年中心，心理问题一个接一个，焦虑、易怒、暴力倾向明显。 I feel so cool. Through like working with Cody, I found like some sort of kind of like identity there. Like I found that, you know, it just gives me like so much happiness. 在 Alan Donnie 的农场参加马匹与心理治疗项目10个星期的疗程快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心理上的明显变化。青春期以来一直困扰他的心理问题渐渐消失了。他把这归功于与他相伴了10个星期的皇家骑警退役战马 Cody。而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Alan Donnie 指出，马匹具有帮助人心理归于平静的神奇能力。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联合国。在联合国的定义当中，巴勒斯坦是一个非会员政治实体。2012年第67届联大决定在联合国给予巴勒斯坦观察员国地位，而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呢，则应该拥有主权的国家。在美国、以色列等国的反对之下，巴勒斯坦至今还没有能够跨过这个门槛，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二战结束以后，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了迦南地区落叶生根，与几乎是相同血缘的巴勒斯坦人共居，争夺地盘。联合国181号决议将这一地区2.7万平方公里一分为二，人口60万的以色列分到了57%的肥沃土地，而人口120万人的巴勒斯坦分到了43%的土地，耶路撒冷则归国际托管。 眼下巴以双方的领土冲突远未得到解决，甚至还有越来越激烈的趋势。仅在2018年的前七个月，就有2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和以色列的冲突中丧生。因此，联合国认为双方应该立刻停火，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冲突和争端。以色列应该废除对巴的军事封锁，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武装部队也应该停止对以色列边境地区的火箭袭击。不管国际层面的调节和纷争如何来进行，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许多的巴勒斯坦孩子不得不穿越封锁区，前往被以色列进行军事封锁的学校里学习，这一路上可是路途艰辛。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钱思文所做的报道。 位于耶路撒冷以南30公里处的西伯伦是约旦河西岸最大的城市，这里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也是全球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2017年，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老城，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7年签署的西伯伦协议将城市划分为两个部分，由巴勒斯坦管理的 H1 区大约占到城市总面积的 80%， 其余的 20% 则为 H2 区由以色列管辖。在 H2 区中生活着4万巴勒斯坦人和数百名以色列定居者。2015年在一波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将 H2 区变为了封闭的军事区，进入其中需要通过以色列的检查站。联合国新闻记者走访的当天，检查站的工作人员简单地查看了记者以及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工作人员的证件。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一名巴勒斯坦工作人员则受到了更加严格的检查和询问，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几分钟。通过检查站的金属旋转门，仿佛是踏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西伯伦熙熙攘攘的街道被关在身后，四下鸦雀无声，眼前空无一人。静静伫立的房屋宛如电影棚内的布景，在一条名为殉道者的马路两旁，成排的商铺全都大门紧闭。由于以色列的限制措施，许多店主都被迫离开了这里。要知道，要让客人穿过检查站前来光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尚未拆去的店铺招牌、一座健身房、一家男士美发厅，还依稀透露出往日的生活场景。库尔图巴学校建在一座小山坡上，正对着一处以色列的定居点。校门前又是一座检查站。站内的以色列士兵推开面前的金属隔离栏，好让记者一行人登上楼梯进入校门。在学校里，13岁的阿伊莎心酸地说起自己所遭受的骚扰和暴力。 我们在这里的生活非常艰难，上学的路上必须在检查站里接受检查，定居者还会对我们暴力相向。有一天，一个定居者在路上拦住我们，不停地推搡我们，大吼着要我们从这里滚出去。但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不会走的，我们有权接受教育，而且安全地抵达学校。我们只是希望能够自由地生活。 14岁的瓦厄德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表示，到学校接受教育是他反抗占领的一种方式。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上学，一个定居者从我们身边经过，他养了一条很凶的狗，他放狗来追我们，我们吓得赶快逃走了。不过没有多久，我们就回到学校上学了。 联合国指出，留在封闭军事区内的巴勒斯坦人生活状况正在不断恶化，尤其是在获得基础服务和生计来源方面，同时还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和社会心理健康。14岁的亚拉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他就住在离学校不远的殉道者街上。 虽然我家离学校很近，但是因为许多限制规定，有时候上学也得花很长的时间。有些同学在来学校的路上还可能会挨打。我每天都坚持到学校上课，因为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律师，为巴勒斯坦的问题辩护。 已在库尔图巴任职6年的校长诺拉表示，学校被3处以色列定居点所环绕，学生和老师

It's 9 a.m. Beijing time.